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花钱找人替上课，让谁寒了心？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的中国高校内，一些大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旷课逃课，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群拿钱替学生上课的替课族应运而生。替课族的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的高校，他们不仅替人上课，还替体检、替就寝，俨然形成了一个生意兴旺的产业链。在替课中介看来，替学生上课无非是你情我愿的买卖。然而替课族的出现不禁让人质疑高校管理为何出现如此漏洞。透过替课生意，我们又能看到高等教育的哪些问题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点21分，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不知道您在上学的时候有没有缺课的时候？如果说因为紧急情况缺席的话，还是人之常情，但是经常旷课逃课，又花钱雇人替自己上课，就是很不正常的现象。近日呢，记者调查发现，在网络上兴起了替课生意，替课中介看准了学生不上课又必须签到的机会，按照课程的长短向雇佣他们的大学生们收取费用。神圣的高校课堂为何成就了一桩桩替课的买卖？不想上课还要花钱雇人签到，如此纠结的选择到底是教育的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嘉宾跟您来共同讨论。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说的话，也欢迎您发短信参与我们的互动。您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首先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黄文老师您好。 传艺好，大家好。 另一位是教育专家，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的副总编辑邓新军老师。邓老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博士好。 你好。 我们先来通过一段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调查录音来了解一下高校替课族的这个现象。 记者在聊天软件上搜索含有替课字样的聊天群，立刻出现了全国各地的替课群。这些替课群遍布山西、内蒙古、黑龙江、吉林等多个省份。记者加入了几个标注地为哈尔滨的替课群，这些群都标明可以为高校学生提供替课服务，甚至可以包月包年。群内不断发布替课信息，往往不出几分钟就会被有需求的人抢单。为了了解更多的信息，记者拨通了这个全民替课群群主的电话。 您这边替课多少钱一节？ 一大节的话是1小时45分钟是25。 这位群主告诉记者，他们的收费标准是按照课程长短来收费，一般1小时45分钟的课程收取的费用是25元，课时越长收费也就越高，反之则越少。群主还告诉记者，大学生不但可以在这个群里找到替课的，而且也可以为别人替课。 要给别人替是多少钱？ 给别人替的话也是20到30之间。 通过与群主聊天，记者了解到，这个拥有1200多人的群还开设了微信账号，会随时发布替课信息。不仅如此，记者还发现，替课族不但在 QQ 群、微信账号、高校百度贴吧发布替课信息，甚至一些招聘网站中也存在大量的替课信息，而且还出现了专门替课的团队。 我们有10多个人，都比别人家多呀。 你就说你到时候你哪天剃，然后你需要男生还是需要女生，然后你提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我看给你安排是男生还是女生给你去。 嗯，20到25块钱替上一堂课哈，据说还有包月的，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前我们知道可能同学之间帮忙签到的这个事情是有，但是现在已经发展到花钱来雇人替自己上课了。首先两位觉得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替课的生意？学生怎么舍得花这个钱，说不去就不去了，找人去替啊？黄文老师您怎么看？ 说这个事儿还真是挺无奈的哈。 嗯， 因为我是看了一些相关的报道，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可能最能够回答问题的人应该是这些要求替课的雇主。我看到的报道当中呢，有讲到比如说有些大学生觉得正好自己家里有事儿或者自己生病了，然后呢他又不希望因为缺课造成他自己学分的这种损失。 嗯， 然后还有的呢是干脆就是在就学期间可能在校外有事情做，比如说出去已经开始工作啦，或者实习啦，或者在什么地方在打工挣钱啦。然后还有一种呢是其实人就在学校，甚至就在宿舍里的睡大觉，他也不肯去上课，他说他上课没意思啊，是老师讲的不好听， 嗯， 我不想上课啊，然后有这样的多种的原因吧。那么以前因为我自己是当过了，就是这个高校里面是讲过课的哈。那讲课的时候呢，我也看到现在高校呢为了严格这个考勤纪律，实际上已经有了越来越严的这种签到制度。 嗯， 就是不光是签一个到，还要签走，也就是说你这个不能迟到，这是一方面，不能旷课，不能迟到，还不能早退。因为如果你早退，因为他除了早点名之外还有个晚点名，如果说你要是早退了的话，其实这节课同样会扣学分，或者会扣成绩哈。应该说学校找出来了一些办法来进行相关的管理，但是像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自己就遇到过，就是学生给代签， 嗯， 然后呢甚至在课堂上帮同学代做作业。 嗯， 我有的时候特别有意思的是在一个班上讲课的时候，学生同一个名字的那个作业交上来了两份啊， 忘了改名了。 对，都忘了，一个是忘了改名，要不然就是这个同学帮他写了一份，那个同学又帮他写了一份啊，还有过这样的情况出现。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当然以前呢它不是作为一个产业出现的，它更多的是一个人情，也就是说我今天去不了，我让这个邓老师帮我啊去帮个忙，然后帮我去上个课，完了帮我做个作业，可能更多的是帮忙性质。 嗯， 但是呢出现如此规模的产业化的这种状况其实还是蛮触目惊心的，就让我觉得真是触目惊心。我作为一个老师和家长，我其实挺痛心的。 嗯 啊，我真的很为这些孩子可惜。 嗯，您说原来是就是这种人情哈，可能是个别的人去请别人签到，现在形成一个产业，我想这背后可能需求量是很大的，而且似乎学生之间对这种情况，据记者的调查，好像已经司空见惯了。 我觉得可能都不是学生司空见惯了吧，给我的总体感觉，可能连校方或者老师好像都 司空见惯了， 司空见惯，或者是置若罔闻了那个状态。也就是说，除了个别的老师，可能他比较负责任，或者他刚好就认识这个。他点名的这个同学，然后发现这个替课的人根本就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然后会把这个学生可能赶出去。多数情况之下，或者相当的情况之下，老师可能对于这种替课的学生实际上是不做更多的处理，或者没有更多的约束的。这里头有多种原因，我其实能够想象的出来的原因，一个老师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为在整个的教育机制当中，除了老师对学生的约束之外，还有一个学生对老师的一个约束，就是评教。 嗯， 就是学生对老师进行评价，比如说老师有些时候会担心自己对学生管理太严的情况之下，学生可能不能给自己一个公平的评价，给自己评的太低了之后有可能会下岗，或者是有其他的，比如说在工资奖金上的一些处罚的影响。然后还有一种呢，从一种消极的角度上讲，就是老师会觉得学习其实是学生的事。 嗯， 如果学生不想学，你逼着他学，他学不进去。而到最后，一个没有学问、学不好的学生，到最后期末考试见，或者毕业的时候见，我总会有这么一个环节会限制你，对吧？你是让人家去替你去上课，你没有掌握真才实学，到考试的时候，我可能就把你考倒了，你挂了科了，你就会知道你花的这个钱有多冤枉。他可能有这样的这种心理在里面，他可能也就在这一个环节上他不做干预。当然学校没有对老师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可能也是客观上的一个原因，就是并没有一个机制，就目前至少我们看到这个替课成为产业了， 这个事实了之后，我们并没有听到说哪个高校对于替课已经有明确的处罚的这样的一个条文出来， 嗯， 所以可能也让他的这个犯错的这个成本很低哈， 是， 啊，所以我想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现在学校考勤它其实是有规定的，但是依然能够让替上课的这个群体哈有市场。课上考勤啊，走了之后呢，这个下课之后还要迁走，这个考勤已经很完备了。另外学生对老师还有一个叫打分的这种制度，所以我们在看这个高校课堂里似乎也形成了一个学生和老师之间的互相的这种试探。邓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是觉得之所以能形成产业链啊，或者有很大的市场，就在于我们的老师对这个考评看得很重，是直接跟学生这个学分或者评价挂起钩来的。如果说不挂钩或者不牵连的不关联的话，那么这个产业链自动就会消失了啊。其实在这一方面呢，我倒是觉得啊，老师在平时做监控的时候，还应该考虑到他结业考试到底是一种什么评价方式。如果我们仅仅通过考勤的方式来让孩子坐在教室里头来听自己的课，而不是从最终的这个出口去把关的话，那么必然会形成这样的产业链啊。如果说我就是在出口来把关啊，你进来的时候你的过程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放松一点，因为我们毕竟是大学了，我们老师讲课的水平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吸引我们的学生，放弃挣钱或者其他的事儿，坐在教室里认认真真的听，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那么作为大学来讲，也应该对这事儿引起重视了。因为既然是雇人来听课，那么这些人就不见得是在校的大学生了。 是。 那么一些非在校的大学生堂而皇之的坐在教室里来听课，有的可能还不是一个，而是一批人。 嗯。 那么这个学校的安全隐患就是非常大的。所以在学校的管理上，包括老师课堂的管理上，应该考虑一下，最终我们怎么去评价他，而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必须在这儿来听课啊。我们的评价方式是不是只是一个考试？ 嗯 啊，我觉得更多的应该多元化一点。我就是要考你的真才实学，你可以不听我的课啊，你干什么都可以。也许社会实践比听我的课更重要。但是你只要达到我这个课的结业要求了，我觉得学校和老师就应该给学生机会。因为有的学生在教室里头或者在图书馆里边或者在社会上，他的那个学习可能比我们的老师讲得更深更细更实用。 邓老师的意思就是考勤不要成为衡量学生水平的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一个标准啊，老师也应该看到学生的具体情况，能够有灵活的这种判断。另外我们其实不妨来看一看，就是这一次的这个暗访的记者跟替课中介之间的对话哈，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这个记者在网上就问说，你说老爸老妈的钱让这个学生来上学，但是这个学生呢拿着这个钱去雇人，自己不去上课，问这个中介说，你感觉这样合适吗？啊，中介就说不合适，但是呢很多人都这样，大学生的现状就是这样。那记者又接着问了说，能赚到钱就行吧？中介回答说，他们有这个需求我们就来提供，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我们来看中介的话哈，他说大学生现状就是这样，说白了好像中介为什么我要替家长去操一份没用的心呢？另外还有网友就评论说了，说现在一个好的大学毕业生毕业的时候能达到入学的水平，说差的呢就是这个学生毕业的时候还不如进校前的这个在高中时期的水平，也就是变相在说其实大学现在的含金量在降低。 其实啊，这里头确实哈有这么一个问题，因为我自己参加过教学工作，而且呢，对于就是学生考勤和学业的这种考核，有一套制度。 嗯， 我对这个其实体会挺深的。我们的孩子呢，在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的这段时间当中，如果他的目标是上大学的话，这孩子实际上学习的压力是非常的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高等院校由于它的这种教学就是招生的容量的这种限制，和考生之间的这种想上大学的学生之间这个比例哈，相对来说还达不到1:1，所以呢，高考 仍然还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坎儿。那么在高考之前，孩子们要经受非常艰苦的训练和学习，就是他学的是很严的。而高考特别对于好大学好专业来说，它是一个绝对的严进的一个过程，就是进的非常严苛啊，你不到达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你根本进不来。但是进来了以后，可能确实存在有一些学校有一些专业确实存在那种宽出的问题，就你一旦一进来了之后，我横竖我得让你毕业，你哪怕你学的不好，我混我都得把你混过去。学校有的时候他有那样的心态，如果我这个学校的大学毕业生的毕业率太低了的话，说明我这个学校是不是生源不好啊，教学水平不够高，或者是什么原因，他也不愿意，他觉得这个事很丢面子，对吧？那么就会出现混文凭的情况出现，啊，这种情况其实在全国范围里头都是有的啊，就咱们不说每个学校都有，但全国范围里各个地方它都有，在不同的层级的学校和不同的专业上都会出现。那么对于一个学生的考核，我始终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考勤吧，它是一个重要的抓点，就是一个抓手，而且我也觉得，学校对学生的教学纪律的这个要求是正当的，也是应该的。比如说我们去做课程设置的时候，那学生他的考勤至少要占到他整个的这个学习100分当中的20%，10%-20%，20%-20%是应该这个的，但是它不是一个唯一的考核和衡量的标准。除此而外，比如说课堂作业、课后作业、课堂讨论、实践课程、最后的这个结业考试，它有各种各样的关卡去让这个学生完成这个学业。我们在国外学习的时候，很少有学生能够以特别高分的成绩获得一门课程的这样的一个结业成绩。 嗯， 哪怕就是普普通通，还不是说毕业，就是说你就上一门课，你说这在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一个高校里面，然后你上了某一门课，你是这班上最优秀的学生，老师说哦，你能大概得83分吧。啊，这是最优秀的学生能够达到这个成绩，多数情况是啊65分，然后70分，这就已经可以了，就是相当不错了。说明什么？老师提的要求非常严，也就是说你进来可能进学校是宽进的，可是你要想出去，对不起，你要不经受艰苦的学习，没有一些一技之长，没有一些这种独到的观点和特殊的分析能力，你毕不了业，你慢慢学吧。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因为他考你的真家伙了，对不对？你的真才实学了，上不上课确实就变成了更形式化的一个东西。但是对于聪明的学生来讲，或者说会学习的学生来讲，他一定不会不上课的。我跟你讲为什么，我因为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我自己曾经是一在我们系里头著名的一个爱上课的学生。我最多的在高校高等学校里头，我最多说一天上10节课，10个小时课，从早上8点一直上到晚上10点，我不停的在上课，就听各种各样的有意思的课。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是一种非常占便宜的方式。因为你想，一个老师会花很多年的力量去研究某一个方向的某一个问题，他把他多年的心研究的心血用很短的时间讲给你，这省多大事儿啊。 嗯， 对吧，他省多大的事儿， 就是聪明的人。 对，然后 上课就是一些笨孩子。 对啊，然后那些基础的东西靠老师这么很好的给你了之后，你剩下的其他那种自由的时间，你去看书也好，玩也好，玩也玩得更痛快，看书看得能更深更广，你只会让你自己更有本事，对吧？你的实力会更强。那么所以我是不翘课的，我是不愿意逃课的。我不愿意逃课完全不是因为老师约束我，不用你约束我，你告诉我几点钟上课，我喜欢这个课，我一定选修课，我一定就去了。而且我如饥似渴，我觉得我一定要把他的真本事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头都能够给拿来。 嗯， 那么这其实是一种正常的学习态度。那么就是讲到，比如说很多的孩子，他好不容易辛辛苦苦高考进去了，费了好大的劲进了高校了，然后他突然又觉得，哎呦，我可以松绑了，我终于进了公园了，我可以来玩来了，对吧？就是逛公园的这种心态。 嗯， 这实际上真的是坑他的时候还在后面。 是 因为真到毕业的时候，你还有很重要的走向社会的一关呢。 嗯，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评论哈。手机尾号是7017的这位朋友，他提到了不同的一个角度哈。他说，这个世界其实最宝贵的是时间，真正好的那些课哈，学生都会抢着去听，甚至站着去听，坐在地上去听。说但是呢，说我们现在大学的一些课程设置啊，可能不太合理啊。他觉得呢，应该是用教学的质量和课程的设置去吸引学生，而不应该是说用考勤这样的方法去压着学生去听课啊。我不知道邓老师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我觉得大学里边之所以出现如此多替课和翘课的现象，我觉得还是说我们的大学生进了大学之后，他没有一个目标了， 刚才那个黄博士也讲了，我们在上小学、上初中、上高中，我们一直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考上大学。 嗯。 那么考上大学之后，按理来讲，就是一个毕业和就业的问题。但是因为我们就业呢是比较模糊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所以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的目标。但是对于一个高校来讲，他培养合格的毕业生应该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标准应该成为大学生一入校门之后的一个奋斗目标，就是说我走进门了，我怎么样才能成为这个学校合格的毕业生再走出门去。 嗯， 那么现在我们的评价啊，就是刚才我觉得黄博士讲了那个课程的评价，我觉得是非常科学的。如果说都这么去评价的话，我个人觉得就不管这个课是什么样的课，那么翘课的、替课的可以说是能绝迹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结业没有标准啊，有很多的时候你来听也是这样，不听也是这样。 嗯， 啊，有的说就是一个闭卷考试，恨不得我把范围也都给孩子们画了啊，给学生给学生画了。 嗯， 有的呢虽然是论文，那么写成什么的论文基本上都能合格了，那老师这样的对课程的管理必然会让学生产生一种误解。 嗯， 就是说我学与不学那么都是可以毕业的啊，这样的话就是我来听不听您的课是无关紧要的。对于一个大学来讲，那么他毕业的学生也没有一个标准。我个人觉得每一个大学他对于自己的学生都应该有一个专业方面的标准，只有符合这个标准了才能去毕业，否则的话那你就只能继续学下去。 嗯， 所以这个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在学数学，那么数学学院的学生是什么样水平才能毕业，其实他应该有一个严苛的标准。 嗯， 那么只有这样的符合这样的标准毕业的学生才能表明是这个大学的毕业生。那么我想如果我们各大学都这样培养学生的话，那我们就不存在学生质量下降的问题。 嗯， 大学生数量只多含金量下降的问题。 嗯，邓老师其实也提到了，就是刚才黄文老师也提到的那个就是宽进严出的这么一个问题哈。那么高校的教师对于学生雇人替上课的这种现象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孙东东，我们再来听听他的解读。孙教授您好。 您好。 嗯，那您作为高校教授哈，观察到的学生上课出勤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另外呢，教师对于学生上课出勤率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从我的课上来讲，那学生到课率还是很高的。至于其他的老师什么情况，他不一样，有的老师到的就多，有的老师到的就少。老师对到课率态度不一样，有的老师他是觉得上大学是你的事儿，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有的呢他要求比较严，甚至我发现还有签到的。 嗯， 点名签到，主观态度不同。 我们看到现在有些高校的学生呢是花钱雇人替自己上课，并且呢还形成了这种叫替课族的一个产业链。那您觉得出现这种现象和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一个是学生偷懒，现在社会比较浮躁，比如有的学生爱玩打游戏或者是做买卖干其他事情，这是一个方面。还有的呢，有的是学生他就对这个课没有兴趣，他不来，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教学方面的，有学校管理的，也有学生主观的因素的，是一个综合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嗯，出现这个花钱替课这种现象，可不可以说就是学校的管理出现了一些漏洞？另外就是学校都有哪些办法来约束学生的这种在校行为呢？ 我觉得这个也不好说是学校管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大学它都是相对上课是比较宽松的一些，主要是靠自学。当然不同类型的不一样，你比如研究型大学，它是一种那种操作型的学科，又是一种有实验室的和没有实验室的，又是一种文科和理科也不一样。你比如文科大部分时间是看书的，那么这个理科呢，有一些它是要比如有习题课什么，那要工科呢，它要大量的时间在实验室里面，那这个他不能够翘课的，他说我逃课了那不行。多方面的也是一个很复杂，要区别对待。那么对于那种操作性学科，比如说工科的一些专业，还有呢就是那个像高职那样的学校，那他可能就涉及一些具体技术操作，那这个 他翘课可能就比较难了。我估计大概可能翘课翘的最多的可能是一些文科的，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大学里开的一些公共课，政治课呀，像这样的课程他学生不愿意学他就不来。 嗯，另外我也发现哈，出现这种情况的学校呢可能是普通高校会比较多。您觉得出现替课族这种事情哈，哪些方面需要进行反思呢？ 我觉得这个是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个，从学生来讲应当明确，我上学不是给别人上，是给我自己上。我自己如果听了一个课，可能这个课老师讲的不好，但是呢你听一听他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方法，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知识的给付。那么对于学校来讲的话，我觉得应该加强教学的老师的管理，提高老师的教学水平。你怎么吸引住学生？像这些名校的学生他逃课的几率会少一些，因为学生他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我们现在高校学生呢一再扩招以后呢，毛入学率大幅度提高，所以呢说实话有一些没有形成良好学习习惯的他也能够入学了。入学以后到了大学他依然延续了高中的那种爱玩啊这种方法。那么老师应该怎么提高你的教学质量，提高你的教学方法，吸引住学生？对于学校来讲，综合管理，我觉得学校还是要加强对这些特别是普通高校的学生，因为要对他加强一些管理，包括一些到课率啊，这些既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学校自己负责。如果他不上课他出去出了别的事情，那最后学校也要承担管理责任的。 嗯，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北京大学法学院孙东东教授对高校替课族现象的一个解读。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新闻天天谈节目继续讨论高校替课族让谁寒了心，我们稍后见。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助医、助学、助老、助困，募善款，献爱心，传动力。2015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新闻世界层出不穷，横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花钱找人替上课，让谁寒了心？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如今的中国高校内一些大学生由于各种原因旷课逃课，在这种情况之下，一群拿钱替学生上课的替课族应运而生。替课族的触角伸向了全国各地的高校，他们不仅替人上课，还替体检、替就寝，俨然形成了一个生意兴旺的产业链。在替课中介看来，替学生上课无非是你情我愿的买卖。然而替课族的出现不禁让人质疑高校管理为何出现如此漏洞。透过替课生意，我们又能看到高等教育的哪些问题呢？欢迎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新闻广播的特约评论员黄文博士，另一位是教育专家中小学数学教学报的副总编辑邓新军老师。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好，有人说是因为高校过关考试就是摆设，如果把好了考试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还有网友留言说，现在是替上课，以后会不会发展到替考试、替开会、替罚单呢？说真是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另外有人说，不知道这些花钱找人替上课大学生的父母，把孩子交给这样的大学，这些父母放心吗？另外手机尾号是4934的这位朋友，他说呢，他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听课的，甚至他都愿意替那些大学生去听课。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倒是看到了一位19世纪德国的一位教育家哈，他叫蒂斯多惠，他说的一句话，他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于善于去激励、唤醒和鼓舞学生。我觉得这个话说的特别好。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定要用考勤好去这个牵制学生来去上课，我们能不能用教学质量还有这种课程设置去吸引到这个学生？ 其实这是多方面的啊，我觉得就是说我仍然觉得就学校要求学生有一个上课的一个考勤的检查，这个没有什么过失，没有什么不对。因为从学校管理的角度上讲，他也其实学生的出勤率也是老师教学质量的一个参考的系数啊，也是一个参数。所以我们过多的去纠结是不是应该对孩子进行考勤，然后他如果不考勤如何样，我觉得好像也有点钻牛角尖了。应该 我觉得就是说，对，这不是一件原则性的问题。但是确实你刚才说的啊，就是那个迪斯托夫说的那个话实际上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也听过另外的一句话，就是作为一个老师，他的主要的职责不是去如何教，不是如何教学，而是告诉孩子们如何学会学习。 嗯， 就是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你实际上是一个做启发的人，那么你的观点也好，你的方法也好，应该能够让学生们学会通过你的这种引导学会学习的方法。 嗯， 至于教什么知识或者什么内容，我觉得这个其实倒在其次的一件事情。所以学校嘛，其实就是一个圆球，它这个圆球的两边，一边是学生，另外一边呢其实就是老师，那么它实际上在彼此之间它必须是一体的，这个圆球才不会破裂，才不会破碎，它才会就是平滑的往前滚动，然后呢能带动这个学校，带动师生共同进步和学习哈，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这个有真才实学的有用之才啊，然后呢让老师呢也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获得享受。其实我觉得我做老师在高校里面跟学生交流的时候，我觉得那不只是个教学过程，那其实是个学习过程。你可以向你的学生学到很多东西。 教学相长。 对，教学相长，而且学生的反馈会成为你未来去改进你的教育的特别重要的一些信息。就这个反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让自己的教学能够变得更加有意思，让学生更喜欢听，让他更愿意来哈。那么但是呢，我觉得无论是讲教还是讲学，我们都不能只讲一方面的事情，它一定是多方面共同起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不应该拿任何的一个方面去打击另外一个方面的这种立场和观点。 嗯，这个事件我们不禁要考虑另外的一个视角哈，就是高校的管理到底是不是存在漏洞。因为记者调查发现呢，说这个高校的任课教师没有发现课堂上的这些替课组，说就连作为学生直接管理者的这些辅导员好像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在这里我不知道这些替课人他们的本领高可以蒙混过关，还是说不管教师也好还是辅导员也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又或者是学生人数过多，就连辅导员也没有精力去管理他们啊。在这儿我查到了一个资料，就是教育部2005年颁发了一个叫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那么在第17条明确的规定说，学生不能按时参加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且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根据学校的有关规定应该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该给予纪律的处分。所以这件事情哈，高校的这个管理者应不应该负责任，他们有什么样的责任？邓老师， 我是觉得就在这个事上呢，首先我们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的问题，约束的好呢他可能这个出勤的就高，约束的不够高的话他可能出勤就低。当然其实在学校呢也是有责任的，但是呢我们学校里的管理制度都是比较完备的，包括刚才我们主持人读到的这一段，其实各个学校里边都有比较细致的比较严谨的考核制度，所以在这里边核心我觉得还在于这个老师啊，这个老师他是不是严格的执行了学校的管理制度，对自己的课堂对学生的管理有没有细化。在更大意义上来讲，那么学生的出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老师对自己教学的态度。 嗯， 我就记得因为我一直在做数学报啊，对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比较感兴趣啊，他们就说有一个老师开了一个数学选修课， 嗯， 特意选了晚上6点钟开始，其实这个点刚好是学生吃饭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没有学生来上他的课，因为数学也是很枯燥的，又是选修课，那么这个老师就想了一些办法啊，他就找了就是所有选修我课的学生都可以免费吃披萨，这个披萨呢据说刚开始就是老师自己出钱买的，有很多的学生据说刚开始选这个数学课就是为了能一边吃个披萨一边去挺这个枯燥的课程。 嗯， 但是听着听着之后觉得老师讲的非常的棒啊，后来据说这个披萨都是披萨店给赞助的。 嗯， 很多孩子由刚开始为了吃披萨解决晚餐的问题，变成了就是为了享受这个数学课的问题。 嗯， 所以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老师对你的课态度是什么样子的，你很认真对待你的课，你就会想方设法的提高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来吸引学生参与到教学当中来，而不是说你来与不来都跟我无关， 你现在不听，损失的是你的未来，而不是我的未来。老师如果放弃了对自己课堂的重视，必然会影响到学生。 其实教师是作为一个启迪者和引导者哈。我们看手机尾号是5357的这位朋友，他也提到了一个观点哈，他说应该建立制度，说阶段考试不合格呢，要求比较严哈，就说把这个学生请出校门，说唯严师才能出高徒，也关系到学校和教育界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我们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哈，最后我也想分享一点最近看到的一个消息哈，就是现在说高校的这浮躁之气，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也跟